第二单元，第二部分，活动。听录音，选择正确答案。 一，你今天去朋友家吗？ 不去，我明天下午去。 你几点去？ 我三点半去。二，马丁，你几点吃晚饭？ 现在几点？ 现在六点一刻。 我七点吃晚饭。